乌龟宝宝出门。乌龟妈妈有一群可爱的小宝贝，每天乌龟妈妈都让小宝贝们在家里玩，翻跟头，看图书，画画，但就是不能出去玩。乌龟妈妈说，晴天太阳好，特别特别的晒，雨天地上特别特别的滑，马路上开的汽车横冲直撞，街上走着陌生人，还有凶恶的大动物会欺负你们。听见乌龟妈妈这样说，小宝贝们只好不出门了。有一天，乌龟妈妈出去的时候忘了锁门，最小的乌龟宝宝悄悄地把头探出去。哇，天真的好蓝呀，树真绿，花儿真香。最小的乌龟宝宝忍不住走出了家门，接着第二个乌龟宝宝也出了门，第三个，第四个，所有的乌龟宝宝都出了家门，在路上排成了长长的一排。哇，路上的行人都说，多可爱的小宝宝呀。熊奶奶亲了亲每个小乌龟的背，象爷爷用鼻子轻轻地拍了每个小乌龟的头，大家都友好地对小乌龟微笑，和小乌龟打招呼。乌龟宝宝们走到了十字路口时，红灯亮了，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出过门，不知道红灯是什么意思，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走。这时乌龟妈妈正好看见了，她吓坏了，啪啪啪，滴滴滴，大卡车、小汽车都停了，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，静静地等着乌龟宝宝过马路。乌龟妈妈这才放心，她带着乌龟宝宝们一起过了马路。乌龟宝宝说，妈妈，外面真美，大家真好，我们以后还要出来玩。乌龟妈妈笑眯眯地说，好吧，我可爱的宝贝们。